南朝鲜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5月31号举行第169次和平裁军集会，谴责了当局强化同日本的军事勾结。